好啦，今日嘅奪命撈鬆咧，應該就起碼過三萬啦， 係咩？ 琴日直播三萬幾啊！啊，今日加埋阿土，同埋你帶埋嚟嗰啲土稀土， 係 應該係四萬添啊！ 我有幾千稀土啊嘛，係嘛？ 而家越嚟越溝越淡， 越溝越淡。 以前有稀土同冇稀土啊，爭成， 因為有啲錢王 十個 percent 嘅。 錢王是反對我的嘛，可能有些是。 錢王又反對 我。即是心王有些心王有些是錢王。 乜王都好啦，咁今日主角就不是我哋兩個，主角是何君堯。咁由朝帶到晚真係。 哇，佢由尋日開始。 由尋日開始係啊。 我尋日其實我好少睇半個鐘頭嘅記者招待會，佢一個好似唔止添，40分鐘。我係睇足嘅。 喔，收尾記者唔同佢握手嗰個嘛。 係啦，冇錯。即係個有個 辦事處被毀之後嘅記者會。 女嘅外國記者 啦。係啦。 因為其實點解吸引到我呢，因為阿馬岳就話呢，喂大佬，我屋企得一部電視㗎喎。你俾我咁樣睇法呢，我真係會打爛佢。咁所以呢，我連續睇兩個，包括呢一個嘅林鄭月娥同埋呢一個嘅何君堯記者招待會。 何君堯嗰個我當笑片睇嘅。林鄭嗰個我想打爛佢嘅，真係。 我唔驚佢講邊個呢，即係兩個都係咁上 下。跟住行政會議陳志思同埋嗰班殭屍喪屍李國章成班企曬喺度㗎嘛。 嗰個反而好啲喎。可能我睇完嗰兩個之後再睇第三個呢，我覺得喂佢似講返啲人話喎，仲有。 嗰個就我覺得葉劉就搶曬鏡，就閘住阿陳志思唔俾佢講，似乎兩個係暗戰爭緊特首個位。 我尋日都已經聽到消息就話林鄭會落台，就陳志思定林鄭堅定留，你有冇收到貨？ 一路都傳緊林鄭會落台㗎啦，咁但係而家最重要北京就搵唔到人頂。 咁就係嗰個爛攤子你搞掂佢先。 好多人就拉緊筋，包括呢個葉劉就老江湖啦，當然就拉筋拉到呢發發聲㗎啦已經係。咁但係就睇落去就唔似，因為呢林鄭一落台一定上去嗰個人呢就會相對比較溫和。第二就係咩呢，就係 正常嗰呢個。 在這個沒人為意的一個叫做總商會再加這個香港中立溫和派聯署陣營裏面，大家留意一下。我相信下屆政府裏面很多人物始終沉，沈祖耀啊、袁國勇啊、總商會袁沙利啊、王維基啊，你見不見到這個要求獨立調查的 聲明？我都覺得你剛才講總商會那個聲明是很關鍵 的。因為被元朗事件蓋曬，真係被黑警啊、被警黑啊、被何君堯啊冚曬，所以呢冇人留意。琴晚我都講過話總商會呢一個聲明其實係好當日嘅重要新聞。 但你有冇諗過可能係因為元朗嗰單 case trigger 出嚟嘅呢？ 嗱，好明顯佢哋一路要求緊嘅就係李國能嗰條線。 即係獨立調查撤回。 就要求獨立調查同撤回。 但係加多個 point 喎，今次 元朗事件 trigger 就係要官員問責下台，即係佢收到風鄭若驊會死啦，我覺得。我都收到風㗎啦，不過未死，以為佢上完北京之後回落嚟死，點知未死。咁即係話總商會第三個訴求一定係有人 tip off 佢哋。 即係俾佢聽，你成功爭取 嘅。你成功爭取係啦。咁所以呢總商會三個立場，你知道總商會就唔係嗰啲咩中出啊、黃定光啊嗰集，即係你唔好笑嗰啲人哋講緊中華進出口商會啊，其實。 我都係講緊呢個。 係啦。咁呢就你以為邊個？ 我以為都係呢個囉。 咁呢就呢扎人呢就全部都係講耕田話、鄉下話、圍頭話嘅。咁但係人哋香港總商會就係國泰啊、中電啊、 英資財團啊、 太古啊。 或者可以說是集中即是全世界真是外資在香港裏面最有實力 的香港的商界精英， 是 其實是這樣說，香港真正的商界精英， 以前的自由黨或者是啟聯資源中心那扎人為核心的嘛， 是的，那就亦都是香港的所謂金融中心的根基了，就是所謂總商會下面的會員，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個呢亦都係反映到一個訊息，即係話而家特區政府後面嘅支持勢力已經九急跳牆，所以先有元朗恐襲事件出現。我唔知你點睇，當日我睇完之後我好多人就好憤怒，見到無差別攻擊，但係當時我嘅反應就係、end game 啦，夠鐘啦。 嗱，我哋上個禮拜呢 夠鐘啦， 我哋兩個我上個禮拜二我同你分析嘅時候你就答咗我啦，就話黑社會今次冇咩影響力㗎啦。我星期五呢我亦都係咁估，我就話屌喂逃犯條例黑社會都興㗎喎咁樣。所以我哋大家都預唔到㗎，但後咪呢我再諗一諗嗰、那個 AO 嘅聲明，或者個 AO 總結佢嗰班人呢，即係嗰幾點呢，我覺得係有啲 indicators。 有個原因係咩呢，我覺得上一次嗱。大家睇完睇新界西黑幫點樣睇呢，你唔可以當佢一般字頭，即係聖向啊、十四號啊嗰啲咁樣去睇。新界西黑幫係一股政治力量嚟嘅。 係 佢哋掛頭派係黑幫， 實際上是一股政治力量。新界西很多的議員都是有背景的。 由這個上一次梁振英選舉的時候的小桃園事件，為什麼要入去特登跟這班人吃飯呢？ 咪囉， 就係搵返黑社會嚟箍票㗎嘛。喂，老實講，喂，如果我哋正經人家嘅，我哋 點箍到鄉市票啊？ 所以我哋兩條友係估唔到嘅，因為我哋唔喺呢一範嘅人呢，開頭係預計唔到。但當然你佢一出嘅時候，我哋事後分析或者事後孔明呢，叫咁我哋梗係諗得通啦。因為嗱，上一次喺新城市打和，咁我哋所有人都孖緊，有冇搞錯啊？困獸鬥搵差佬嚟打，跟住佢今次咪一個進化版囉，唔關我事啦， 搵黑社會嚟打囉， 黑社會嚟打囉。第一可以嚇怕你班人，第二就既然你哋成個孖差佬嘛， 我咪搵黑社會打你囉。 咁你以後唔好 call 差佬啦，咁所以咪所有電話唔通囉，所以嗰啲歐咪行開咪走人。 所以我話呢個絕對唔係前線元朗指揮官嘅問題，呢個係成個警察由盧偉聰到呢個行動處，即係而家警察嘅副處長，未來嘅11月接任嘅一哥 CP 鄧炳強就係新界勢力。 嗯， 你諗下，如果係咁樣嘅話，呢、這個黑到乜嘢程度？你以為恐襲喺新界西呢個嘅輕鐵，唔係呢個元朗呢、這個咩站啊？嗰、那個叫做 西鐵站 車廂同埋車站恐怖啊？ 嗯， 你如果睇落去成件事後面先恐怖啊，即係話嗰個黑嘅力量同嗰個警嘅力量嘅結合喺一個頂嗰度啊！ 我嗰日翻到屋企， 唔係喺元朗指揮官，唔係喺李漢文。嗰、那個光頭佬咩？平山指揮官啊，唔係喺個李漢文身上啊， 嗯，即係嗰個三粒花， 嗰、那個光頭佬串港台記者一個只係排面 ，Kelly Fair 咋？ 但係佢係知嘅，我覺得佢咁嘅反應咧，即係話，我冇睇時間啦，咁即係喺度揈下揈下， 揈下揈下，你係知咩料啊？你我唔驚你㗎，咁即係牛曬底啦， 嗯， 係咪嗱？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有排搞落去呢壇嘢，成個警隊百幾年嘅聲譽毀於7月21號。是警隊高層，喂，你今日睇下咩叫做 Tier 14啊？ 唔識啊，我之前 Tier 1 Tier 2警隊嗰啲嘅唔同嘅， 佢話佢有個 WhatsApp group 啊嘛， 唔同編號， 就係專係組織 Tier 14係咩咧 ？Tier 14就係黑社會嘅同警察合作嘅黑社會嘅群組， 不過佢大鑊啊 ！Tier 14裏邊已經講曬。星期日做大龍鳳喺邊度做？ 今日我 check 咧，外國傳媒咧。Exactly 就係我喺 Tier 14咧，我就喺好似喺 Financial Times 裏面睇到嘅。咁佢話原來咧，我哋佔中嗰陣時候咧，咪佔王咧，啲黑社會咪嚟喐。 Tier 14就喺佔中嗰陣時候已經有噶啦。 就係旺角嗰陣時候，即係特登打我哋啲示威者，打到我哋驚為止，跟住就係清場啊嘛。 嗱，幾個字頭。 你諗下，連 Financial Times 訪問呢個城大，原來有人做 research 啊，即係做一個學術論文啊。是啊， 研究黑勢力， 大家嗱上個 Financial Times， 不過我有 account 我就睇到嘅，跟住咧佢又俾埋個 link 出嚟，就係關於 gangsters， 我唔記得個 topic 係乜嘢啦。總之咧，即係當然咧，嗰篇論文好長，我梗係冇睇啦。但係佢話 refer 呢一篇文，就訪問埋咧成大兩個教授，原來係有研究呢個問題。 我可能犯罪學嗰啲， 同埋佢有問埋嗰啲黑社會嗰啲阿頭啊，嗰啲 senior 啊，佢話 係。其實睇一就一樣嘅啫，已經講曬。 睇一仔今日都有， 都講曬。個原因當日點解大家覺得黑唔係咁出呢？冇想今日721咁出呢？係因為黑俾市區幾個字頭對沖咗。 嗯， 因為當日其實企喺黃呢邊嘅， 係 其實一樣有黑，就係、是、當地喺旺角嘅陀地 車神嘛， 就係嗰班，因為佢要保障佢哋自己嗰啲嘅街道嗰啲裏面嘅利益不受新界黑幫出嚟搞事衝擊。 嗯， 包括係。他們那些地下的經濟活動， 好像那時候我看呢最近那身有一個叫胡蘇蓉，因為我記得有些記者問他呢，喂你什麼政治立場，不用說啦這件事，但是他說你都知道我會即怎麼做的，即我覺得他是暗示緊那個時候旺角呢為什麼衝突呢沒那麼嚴重呢， 因為被當地旺角的黑幫對沖了， 但今 次新界黑幫的那個出來搞事， 有些人就說800啦，有些人就說成千人，你當是這個數那麼上下，好像說是個個都搬曬入去馬，即係入去打噶喎。 市區有，屯門有，屯門有唔少添，因為阿何君瑤喺屯門噶嘛。 嗯。 元朗當地亦都唔少。 嗯。 新本就係吹大雞，吹大雞就係一路去到由中聯辦新界辦入去屏山鄉事委員會發表講話，跟住到星期六守護香港石鏡泉上去講話。 嗯。 喂，石鏡泉，你以為係無辜啊？真係。 喂，其實應該拉佢喎。 先挖無厘頭，挖攞藤條同埋水喉通去打嗰啲示威者。 喂，其實佢 exactly 可以即係控佢阿戴耀廷同阿邊個阿陳建文嗰類罪。 肯定啦，你問我。 先挖他人，先挖。 經濟日報集團香港上市公司嚟嘅喎，你嘅經濟日報嘅副社長高層係有份參與製造一個咁樣嘅暴行喎。喂，呢個係恐襲嘅暴行，無差別攻擊。你睇下日本領事館連續出咗兩個 warning， 叫做無差別攻擊。 其實我嗰日咧，我覺得我哋個焦點咧，因為我睇咗 AO 嗰篇文嘅時候咧，我哋就以為，我哋真係以為啊，係嚟我哋 咁嚟大台，即係嚟呢個嘅警總。 但我嗰時候都覺得奇怪，喂，我哋港島遊行起碼都十萬八萬啦，何況而家我哋即係宣布 點搞咧 四十萬？喂，你點可以咁樣喐到我哋啊？同埋嗰日我有懷疑嘅，就係因為點解咧？係亦都係冇曬差人噶嘛嗰日，亦都係 冇警時分 㗎，係咪？亦都係冇警時分嚟㗎。喂，但我諗下，喂，你點喐啊？嚇，後屘我諗到，佢原來今次嘅做法就係點咧？佢揀十點幾都有個原因，就係點解咧？因為好多人咧已經翻咗去啦。就算出咗嚟遊行喺元朗嗰啲，可能八點幾啊、九點幾已經翻曬去，但係咧最少人嘅時候咧，佢嗰幾百人咧就係對住你最少嘅人，咁佢就容易打啦。 你講得啱啊！你只要代入鄧炳強嘅思維。即係而家原 charge 成個反送中 operation 嘅阿頭，唔係盧偉聰，係鄧炳強。你只要代入佢嘅思維，呢個係浦東幹部學院畢業，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嘅人。浦東幹部學院係延安幹部學院第最新嘅版本，唔係警政進修。中國公安大學就係、 是。 浦東幹部學院絕對唔係警政進修。你諗下，咁 aggressive 喺新城市廣場衝入商場。 又是他 叫一班便衣走去殴打示威者，這個就是震攝。好像你剛才說新城市廣場斷手指都震攝不到、因為無差別攻擊 同埋你形象太差。 當警察無差別攻擊造成那個後遺症這麼大的時候，結果21號就由黑幫執行一次無差別攻擊、然後就將個因果關係倒轉，就是因為你班示威者出來反送中那麼久都不收貨、所以導致到這些黑幫出來不同政見。你留意尤乃強這個元朗的副指揮官、他當時定性這件事是叫做不同政見人士偶鬥，即是說我劇本已經寫好了， 是寫了 寫了在這裡。 他選十點幾都有， 為什麼不同政見人士偶鬥呢？就是說你們繼續搞下去，那些不同政見人士就會出來了。 不過他這些即是一定會撻橋的。我覺得次次呢他本來想著以為這個好的 operation， 即是好的部署呢，往往都是彎的。 阿土 新城市也是這樣，這一鑊也是這樣。因為為什麼呢？那些他很多是僆仔來的嘛，即是收了幾千元可能就走去叫他是黑衫就打打打下呢，就不是黑衫就打埋嘛。 那最最癲就是你看柳俊光被打那次啦、就是揭開鐵閘衝入去那鑊。 啊，我看到。 那鑊是12點的，差不多是。 是不是差佬啊？ 差佬撤退 走咗， 差佬撤退之后， 防暴队走完之后翻转头， 走咗之后即刻翻转头打， 同埋嗰个咩？ 你问我呢、這个，你话差佬冇参与，我打死都唔信。 同埋嗰个咩？黄威信系咪？ 系 元朗区议会副主席，之前又做过自由党，又做过新民党，跟住而家入咗去经文联嗰个嘛。 佢话自己劝交，咪就系揭闸咯， 咪就系揭闸嗰条友， 咪就系托闸嗰条友咯。 喂，嗰条友够勇，我都觉得佢。喂，佢连口罩都唔戴过，佢真 系。系啊。 我覺得 有恃無恐嘛， 冇錯。因為我覺得嗰啲友咧，有部分咧係連口罩都唔敢戴嘅，你就係有人話俾佢聽，我唔會拉你嘅。 咪咯，有恃無恐。 你唔使驚細亮， 打佢。你見唔到嘅姓尤嗰條友，喂大佬，就算你話警方冇反黑冇情報，你睇咗咁全日當晚咁日，佢出嚟見記者深夜，佢出嚟講話咩？我見唔到有武器。 等住， 呢個仲唔係劇本？ 佢好笑㗎，因為點解呢？有線又好，主場又好，蘋果呢係影住嗰個叫南圍村，係咪叫係咪南圍村？ 南邊圍 南邊圍村嘛。喂，嗰啲全部喺度揸住碌棍㗎嘛，跟住我見到兩個防暴仲喺度同佢講， 跟住有一個就揸住碌棍咁樣指住嗰度，隔離嗰個就係重裝防暴，香港電台影曬， 跟住同我喺度打工作揖喺度講， 跟住光頭佬呢個李漢文呢、這個屏山分區指揮官走去同嗰啲嘅黑幫喺度。哎這個什麼多謝曬啊， 心領。 心領是心領這兩個字。你不恐你不恐懼你不恐怖，你想想由政府今天有人做了個圖，外國媒體叫做什麼呢？那些叫 mob, 是嗎？ Gangster, Child Gangster, with baton, 揸住棍的這個黑幫。香港叫做什麼？特區政府叫做 somebody 定咩 ？some people 有人有人，然后全个香港嘅媒体，包括 CCTV， 包括警方嘅新闻稿同警方嘅发言，到政府嘅新闻稿同警方嘅发言，都冇人去 name 呢班友叫暴徒。 嗯， 我想问一下你话几恐怖啊？ 同埋嗰个篇幅咧，政府嘅声明系咁大嘅。是講中聯辦那段，跟住呢元朗那段是咁短嘅。我有度過。 其實那段都是中聯辦嘅，其實。元朗那段都是。 中聯辦是咁，特區政府是咁，就算好似民建聯都是咁。你有冇記錯？ 係。 係咪 臨尾答一句。 係呀，全部都係咁大段，就講中聯辦。 定好晒。有人 orchestra， 你問你話俾我，你唔信嘅，你話俾我聽。係咪有冇人 orchestra？我冇科學鑑證，乜都冇，我淨係根據你哋嘅用字，新聞稿嘅發出嘅先後用字，現場指揮官當晚兩個指揮官嘅回應，嗰種嘅神態，嗰種嘅用字，你話冇劇本，我打死都唔信。 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唔可以唔連結咧，西環嗰度咧係一齊諗嘅， 一定啦。 因為點解咧？我有個即係啲網友啦，佢就話，因為佢後屘又打咗俾我，佢都話：喂，嗰日如入無人之境嘅喎， 準備俾你掟。知道你有人做嘢都冇所謂，由你嚟。 佢話：如果你真係要防備嘅話，喂，你見到啲人去過咗金鐘，準備入中環，就知啲人準備去邊啦。你唔通去中心法院咩，大佬？係咪啊？我哋一定係繼續去西環嘅。 如果講到民族感情、國家尊嚴咁，唔係 咯？ 你啲水馬擺喺警總，擺喺政總， 你竟然唔擺中聯辦？ 竟然一個水馬都唔擺中聯辦？ 同埋好似咧，就算如果你話有收風喺連登，一定有啦。你嘅情報都收到，有多人話咧嗰日咧就係要去西環噶嘛， 大家睇到噶啦， 我哋都睇到啦。喂，如果你真係要擺水馬嘅，第一你話警總要擺，立法會政總要擺，咁點解西環唔擺咧？你唔夠水馬，你冇講少啊話。 但係你元朗事變成件事，你抽絲剝繭再睇落去，999報案，天水圍警署閂門，元朗警署閂門， 嗯， 呢啲絕對唔係元朗分區指揮官係能夠可以話事嘅嘢，包括最重要喺警總裏面嘅999報案。我想盧偉聰講清楚，邊個 in charge 999報案？ 佢有個總警司嘅，以前係我師兄嚟嘅，以前嗰個嚇。 好啦，邊一個落 order 係叫人哋驚牙唔好出街咯？ 嗯， 邊一個係 hold 住條線，最後尾 cut 埋人線？喂，999係救命嘅，講緊邊一個人有權？可以俾呢個總警司咁樣去當人哋打電話嚟救命嗰陣時候，結果要打去消防。點解呀？因為消防嘅兄弟喺 WhatsApp 傳出嚟六分鐘即到，消防救護啊，結果喺個廁所裏面有個俾人剝完之後入到去廁所，咪見到救護消防救護喺度囉。 咪點解頭先我講話要連結即係、就是、西環嗰一翼呢嚟做呢，就係、是、因為點解呢，佢嘅藉口第一要震慑你班友啦，无差别攻击啦，打到你包拍，以后仲嚟游行示威啦。第二就是要话俾人听，你哋咁嬲差人嘅时候，你 call 我做咩咧？跟住再配合西环嘅时候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调配咗好多人 去保卫西环，系啊，所以咪同示威者有关，倒果为因咯，我咪话。 佢其实系要做两边呢一场戏咧，先至系合到个剧本。 但我成日都讲，好似阿土头先讲，而家呢啲。無論警察，我奉勸大家，西環好，政府好，唔好再諗 spinning， 唔好再諗呢啲咁樣嘅一場公關戰平反呢個輿論，一場暴力衝突去逆轉形勢。第一，而家係呢個直播媒體嘅年代， 大家都戴住手機。 第二，所有呢啲天衣無縫嘅計劃一執行起上嚟，錯漏百出。點解？因為第一，前線嘅警察每一個個體都冇可能去完美地演繹你嘅劇本。第二，佢哋前線嘅人亦都唔知道你嘅劇本係乜嘢。 我今日揸車嚟嘅時候諗緊咧，當年你記唔記得咧？蔣介石咧咪拍台孖呢個江南咧，寫咗呢個《蔣介石傳》。 蔣經國傳。 蔣經國，佢就好興噶嘛。喂，大佬，你寫咗我嗰本咁嘅嘢，喂，其中一個就話：，幫手教訓下佢，教訓下佢，可能係打佢兩巴。可能咧就一腳兜落去啫，點知咧原來走咗去美國， 唔 係一槍打低。 唔係蔣經國添啊，係蔣偉國飲大咗兩杯，同當時嘅情治單位阿頭，所以汪希麟。 汪希麟 又話俾佢聽教訓啊，佢就係咁就揾阿陳啟禮去對冧佢，跟住列根大怒，成個入台灣嘅政壇嘅改變嘅根源就喺江南案， 就係、是、民主化嘅一個。 係啊，你喺我地頭冧友，喂大佬你係我條僆，而家個問題。成個721，你問我要調查，係遠遠嚴重過612。 612是警察 deployment， 好簡單嘅啫， 部署啫， 部署同埋邊一個授權警察開槍， 那個警察暴力啦， 係啦，612反而係簡單。元朗恐襲個根源個源頭係喺政同警 加黑， 黑係台前演出嗰啲人， 嗯， 嗰啲可以係警，可以係黑，喺新城市廣場就係警，喺元朗就係黑， 嗯。 嗰扎演員咩背景係唔重要㗎，我覺得。 因為嗰啲係分 line 嘅啫。 佢係嚟自邊一個娛樂公司冇所謂嘅，邊個請我邊個做。 嗯。 問題就係呢個劇本。如果唔係，點解地方警署會閂門？大家睇唔睇到嗰啲群眾包圍嘅警署門口，警署落曬閘。 係。 第二，999邊個控制？我想問。你冇警察高層參與 ,999 點解會係咁？有冇聽過香港因為報案多人報案，所以唔會回應 咧。仲有一個劇本，我睇盧偉聰嗰記者招待會咧，佢竟然話咧， 眼都唔敢望記者。你睇下盧偉聰嗰 嗱，呢個第一樣啦，戇居居咁樣啦，我哋覺得就係即係好興啦。佢講咗一個 information 出嚟，我覺得值得參考。佢就話咧，因為咧同時喺元朗裏邊咧係發生幾件嘅即係有罪案嘅事，又話跟住咧又失火又食，我話嚇。喂，我哋香港唔單止警隊以前被譽為 Asia Finest 之外，其實我哋治安都好低咁。點解同時喺一個區裏面發生咁多嘢咧？仲喺同一個時間嚇，嗰陣時仲係夜晚十點幾嘅啦已經。 你問，如果你話 Tier 14呢個 group 警察一早知情，擺曬針喺度，你話有冇份參與？好多人就話縱容。我一開始我已經唔係咁睇 策劃 啦。呢個唔係縱容，係策劃與參與。你警察可以逐個嚟駁我，大家擺事實講道理。當日嗰兩個指揮官嘅失常狀態點解釋？然後999嘅問題點解釋？你逐點話俾我聽，警署點解閂門？係咪先？點解刑事情報科？點解我哋全香港人都 包括我見到嘅就係物業城啦。嗱，嗰陣時候已經報緊警㗎啦嘛，黃偉賢嗰啲已經報緊警，因為有好多街坊話俾佢聽，喂，大佬唔對路喎。點解喺西鐵站附近或者喺 成班人揸住啲棍行嚟行去咯？ 跟住帶住 成幾百友，然後拿住紅繩行嚟行去咯， 帶住藤條，然後就係呢個20mm，根據呢個石鏡泉講嘅叫膠水喉通。 佢哋嗰啲唔係石鏡泉嗰啲膠水喉通嚟㗎， 有啲鐵通添， 係鐵通嚟㗎。石鏡泉又唔可以怪曬佢啦。 OK， 佢本來已經 加咗碼，跟住 佢通單咗，但係張單落到佢加咗碼，所以大家唔好怪石鏡泉。 可能想 cam 多啲數咁樣， 木壓雷球棍，木棍。Okay. 老劇老教軍木棍都有 木棍油咗白色油嘅個頭嘅木棍。 嗯。 所以我就話大家有目共睹呢一個未完，我話俾你聽，如果呢個黑嘅源頭係喺警察甚至喺政府或者喺西環治港呢個體系裏面嘅話，即係話我哋之後香港人係面對一個乜嘢嘅政權？呢個係流民政權，係一個冇道德冇底線嘅流民政權。 嗯， 已經唔係講緊同你高度自治有冇普選嘅問題， 嗰啲已經太高level。 即係話會有，點解我會咁驚？琴日我話俾你聽，我自己都擔心遇襲啊！點解？因為你個政權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嘅話，佢覺得邊一個要打擊嘅，佢用乜嘢啊？ 我尋日咧，其實都係同一日噶啦。我發過兩個 instance 咧，發過兩個原來我同樣有同一個心情。因為點解好多時咧，我喺匯景咧，我一推個門咧就係去入呢個停車場咧，好似食煙咁嘅薄膜。我見到我前邊咧四五個咧著黑衫嘅靚仔，我前邊，哇！我大佬，你唔係嚟喐我係嘛？嗱，呢個係第一個 incident， 我發覺我自己都係過敏嘅，因為你面對白色恐怖嘛。第二咧就係我有個 friend 住喺我樓上，佢十二點幾打俾我，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度睇緊元朗啊嘛。佢話唔係，藍田 都嚟了，係啊。 佢話藍田、啟田上邊都嚟喎。佢話喂，我哋兩條友去睇睇。我話大佬，我哋幾多歲啊？我哋走唔切個撲街。我話唔好搞啦。咁後屘我諗到啦，啊都係望一望，因為我揸車我唔驚啊嘛。咁嗰啲人就話喂小心啊大佬，你嘅車都剝爛你啊大哥。我話係我好快嘅啫，一行一行嗰邊係啟田商場，有人打我咪睇到囉，如果唔係咁咪走人。 大家睇下7月21號當晚天水圍警署做緊咩？ 嗯，全部喺度敲緊門。 係啊，你諗下，即係等於我以為嗰啲係屍殺列車 Walking Dead 啊嗰啲咁嘅喪屍片呢。 嗯， 當日元朗個情況咪有喪屍片咁， 係 求助無門，周街喪屍， 全部啊！喺個車廂嗰段咧，其實我真係唔敢睇，我唔敢睇多次，因為點解咧？嗰啲女士嘅尖叫聲咧，即係林卓廷俾人打嗰段啊，係好恐怖。 我話俾你聽，好多人唔明白，就係話喂，咁樣做咪即係成個政府受曬？我話俾你聽，你哋唔識諗嘢。 你唔係從我哋嘅角度去諗嘢嘅，你係從震攝威嚇嘅角度去諗嘢。點解要攻入去西鐵車廂裏面？佢亦都唔係志在殺人，因為知道好大鑊，如果死人，佢係志在嗰個畫面，大家尖叫呼救，一路喊一路尖叫。 你試下睇下咧，其中一段影片咧，嗰啲白衫嗰啲黑社會咧喺度講：喂，小心啊，唔好打死人啊！ 係啊，嗰張單係唔要死人，唔要見血。 我聽過呢、這、一個中間有一個咁樣嘅， 但係要最大嘅震攝效果。乜嘢人要震攝？你想問黑社會係收錢做嘢，好簡單嘅啫。無論淋油擺盤吉利到殺人，都係收錢做嘢嘅啫。最 evil 嘅後面嗰張單邊個落啦？我而家呢個先至係最關鍵。邊個落呢張單？一定會爆出嚟嘅。你問我，因為黑社會係冇道義可言嘅。仲有港鐵當日，因為有人阻住洞門，你見到發生咁嘅事，你諗下港鐵幾恐怖？個司機竟然係唔閂車門，你留 佢話佢閂唔到，我俾個 benefit of doubt 佢，因為佢亦都話咧，嗰啲白衫嗰啲入去咧近嗰個緊急掣啊，大佬。 喂，你鐵路我唔知啦，你鐵路有冇其他職員？有冇去救援？有冇去幫手？ 佢話得四友啊嘛，佢話得四個友。 你嗰兩個警察入到去，話英文唔安全，所以走人。我想問你知唔知喺英國有個案例，就係一個警察陀槍嘅警察，見到一個人俾人毆打，最後尾呢個人死咗。呢個警察係被起訴，罪名成立，因為佢行咗去。 你知唔知啊？ 佢行咗去，佢另轉頭行咗去。 上次咧，有一次咧，喺旺角地鐵站咧，咪有個女警咪開槍嘅，咪又係有一個癲佬啊， 揸住把 刀片， 揸住把刀片死咗啦！我成日話，當時冇人討論呢個案例。 喂，你向天開槍都得嘅啫，係嘛？ 點解要打佢個肚？只不過係揸住把戒指刀。跟住你知唔知最恐怖咩？之後打死之後，大家舉起手指一齊影相啊！有一張相， 我記得 社交媒體流出嚟， 喺警署入邊啊嘛。 係啊，好嘢啊！喂，大佬，呢班乜嘢人嚟嘅？我想問一下，如果你係有合法殺人嘅工具，你見到市民咁樣被無差別攻擊，然後你去到見到呢啲人，哦，原來你話裝備不足，咁你就走人，呢兩個都可以起訴。你問我， 唔使啦，你睇翻頭先你講嗰段，即係本來差佬嚟咗，跟住啲群眾指罵佢哋之後， 走人，再覆桌揾人嚟， 係啦，慶啊嘛， 係啦，你鬧我啊嘛，揾人嚟再打就係拉閘嗰次啦。點解嗰條友黃威信唔使戴口罩啊？我話俾你聽，因為嗰個就係話明俾你聽，幫差佬做嘢。光頭佬嗰段片亦都係一樣，就係話俾大家聽。 點啊？你 心靈，心靈，你話打走曬啦，嗰條友話咩啊？趕走曬佢哋啦嘛，係嘛？ 咁我呢度平安嘅咯噃。 係啊，咪就係咁。你話如果呢個冇一個警隊嘅參與，甚至係冇警隊高層去授權去參與，一個元朗嘅分區指揮官有冇咁大嘅力量可以控制到999報案中心？ 同埋呢，頭先你講過一個原因就係話，即係黑幫嘅勢力喺元朗好勁。我亦都諗到一個原因呢，佢要揀元朗呢個地點，就係呢，我哋要救嘅人，即係除非好似柳俊光咁，即係相對近啲囉，可能佢住得，喂，我哋點樣救？我揸車入去起碼都成個幾鐘， 入到去都散曬啦。 同埋佢諗住你入唔到去呢，就係我哋支援唔到。 係啊， 佢揀元朗亦都有個 technical 原因，但係你揀十點幾，你揀元朗呢度亦都有好多嘅黑社會，因為大部分可能有三分二度可能你都班買入嚟元朗㗎啦。 大家睇住呢段片，打高佬都係 target 嘅，我話俾你聽啊，打林卓廷都係，你以為係無差別攻擊，所以偶中林卓廷啊？ 你唔知啊！我後尾咧喺我一個中學同學嘅 group 裏邊，我好多中學同學有聽呢個節目嘅。我一路做緊其他嘢，我一路都唔得幸福。但係佢有一個咧喺美國嘅，佢突然間寫咗一段嘢咧。我平時都覺得佢係比較即係持平嘅人，佢就係、是、執住高佬嚟講。因為點解咧？有一段片咧，高佬去到之後咧，就係話黑社會唔好走。咁跟住咧，佢就即係。繼續解釋落去就話咧，高佬咧係動員啲人入元朗，跟住我覺得奇怪，我特登去 search 高佬嗰個 Facebook 啊，高佬咧係冇寫過任何嘢係動員啲人入元 朗，梗係冇啦，呢個係砌生豬肉嚟，等於朱海迪俾阿何君瑤砌一樣。 跟住咧，佢只係話喂大佬小心啊，去元朗嗰啲朋友，咁而佢一條友隻身入去啫嘛，同埋當陣時高佬。估唔到佢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候第一幕咧打完之後咧，佢就叫黑社會你唔好走啊！你救撲，因為點解佢以為啲差佬嚟緊啊嘛，仲係用緊我哋平時個 logic 啊，就以為差佬嚟緊會拉人啊嘛。 所以紀律部隊佢 ICAC 出身噶嘛，紀律部隊諗嘢又係錯曬啦。 就是諗住差佬會嚟，諗住防暴警察會嚟。 嗯。 點解防暴警察你走，你叫我嚟，我走，走完之後咪再搵人再揼你一鑊，呢下先至恐怖，我話俾你聽。 呢下就其實俾咗個 trap 啊，高佬踩嘅，因為點解佢叫嗰啲黑社會唔好走啊嘛？ 咪就係柳俊江咪就係嗰度賴嘢咯。 啲人就話佢 stir up 咗啲黑衫或者係我哋去完示威嘅群眾同嗰白衫對抗啊！即係我個同學嗰個 message 就係咁啊！我都未得閒覆佢，我都 stir up 你大家睇清楚啦，全部有曬片。我成日都話，而家直播時代，坦白講，差佬勾曬噶啦，仲以為靠新聞稿、靠黑幫呢啲 old school 嘅嘢， 同埋佢諗住咧，元朗咁鬼遠咧，就算我哋星期六到，我哋收到個 message 都唔會啩。嗰度我第一，我哋從來冇光復過元朗噶嘛。 冇呢個計劃，從來冇呢個計劃。 冇呢個計劃，根本就冇人咁，即係 冇人咁做。 因為點解咧？佢好似話咧，搞下連龍場，唔知話咩，搞下個音樂會啊，就已經俾人掃場啊嘛。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想搞嘅，諗住喺排隊都未到佢。 因為麥業成已經講咗啦，第一次呢個模式出動，其實係喺嗰個電影放映會嗰度。 哦，已經搞咗㗎啦，已經。 係啊，喺電影放映會已經搞咗嗰一鑊㗎啦，已經係。但因為個衝突規模唔係好大，所以係冇警示訓嚟嘅，一樣係。一樣係冇警示訓嚟嘅，係有曬預演嘅，唔係突然發生嘅， 即係 rehearsal。 成件事有曬預演嘅，而達到最大嘅震攝效果就係咩啊？一班暴徒衝入車廂，無差別攻擊。黑社會做嘢，我話俾你聽，係目標為本嘅，佢絕對唔會打傷無辜嘅，因為你俾錢我叫我喐你，我就係喐你嘅啫嘛。點解我要喐埋隔離左右嗰啲啫？所以你問呢個好簡單，盧偉聰，如果你真係想同黑社會對立，今日蘋果寫咗啦，就係掀起個鐵閘衝入去大隊嗰個肥佬係邊個？ 邊個肥佬嚟講？個黃威信？ 唔係黃威信後邊？ 同阿邊個？ 有個大肚腩， 有個輝喺件T 恤嗰個啊嘛，係嘛？ 大肥佬，清楚曬㗎啦，其實唔知叫懵涼啊，唉慘啊，叫做阿涼，我都大鑊真係。 懵涼， 懵涼好似叫做啦，蘋果日報講嘅啫，我引述，我唔知嘅，其實我引述。 其實嗰班友仔全部拉曬翻嚟咪得咯？ 有冇人請佢哋協助調查，影得咁清楚，知道邊度邊條村？而家拉咗五個，叫做非法集結。你見到嗰、那個， 我尋日都估佢實拉人嘅喎。 實拉你要交人五十個都得， 黑社會實交俾你嘅噃。 用乜嘢啫？非法集結啫嘛。喂。非法集結都係劇本裏面嘅一部分啦，大佬。 喂，嗰、那個點解唔係暴動呢？那個 riot 呢？點解唔係扭打呢？ 傷害他人身體呢？傷人呢？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應該係嗰啲好大鑊㗎，原來嗰啲。 Unlawful assembly。 Unlawful assembly， 即係我共我嗰陣時嗰啲。 兩千蚊。 咁 佢收都收咗唔少啦，係咪？ 唔止做一個九十個鐘頭 社會。嗰班人都收咗唔少，如果警方到而家都係用 unlawful assembly 去起訴呢班友，你就知道呢個劇本根本就係、是警方參與嘅劇本。 喂，同埋嗰日啦，我睇住主場嘅直播喺南邊圍村嘅時候，喂，嗰班成班白衫喺度，喂，如果你有防暴警察，咪全部拉曬翻去先講咯。我哋嗰陣時候集會得副道中，咁你差佬都全部拉曬我哋翻去嘅啦。嗱，你唔走我就拉你。 六月九號晚，三百人踎曬喺度抽身份證。六月九號晚，你記唔記得遊行完之後？ 記得， 咪係咯。所以我話冇得解釋嘅，你話俾我聽，唔係話咩執法尺度不一啊，差佬心中有怨氣啊，你鬧我黑警，我唔幫你啊，呢啲全部都 關係啫， 全部都唔係理由。我鬧真正嘅理由係行動 operation 要一個震攝嘅效果，呢、這個震攝效果就係一班喪屍。你諗下，我哋睇 Netflix 睇得多，都知道呢啲咁嘅喪屍攻擊嗰個震攝效果係最犀利。你聽到嗰啲聲，尖叫、流血、喊、大混亂，然後一地滿地狼藉。 你諗下， 你加加埋埋呢啲元素，哇！大佬，你睇完之後呆曬，真係。 今日何君瑤俾咗貼士啦，佢同阿朱凱迪喺度辯論嘅時候咧，佢三番四次喺度講：，喂，你停止個光復佢啦！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咧，你哋 stop 曬所有嘅集會、遊行、示威，呢、這個就係佢政治目標啊嘛！因為我哋嘅訴求唔可以即繼續。 佢有兩個目標，頭先講停止光復呢個表面，跟住咩咧？叫警方唔好再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啱。咁你無論邊度都 有 遊行。 上個禮拜已經開始講噶啦。咁咧就 stop 曬所有遊行。 因為點解咧？ 一獲個震攝之後就 stop 曬所有遊行。 連我有一個即係社民連嘅 group， 差唔多係，即係好，但係嗰啲係比較即係熟啲嗰啲 friend 有一個女仔都寫。 佢就即係因為佢見到新城市已經寫啦。佢話：喂，民陣咪應該要重新諗下， 唔好再搞係啦。好多人都係咁再搞。嗰啲真心嘅，我覺得 真心嘅嗰啲人，嗰一定係真心， 因為被震攝嗰啲人嚟嘅。 被震攝咗，因為點解佢就話：喂，每一次我哋搞完一個和平嘅遊行，你總有啲衝衝子百幾友係會繼續死纏落去噶嘛？我當嗰啲都係真心㗎啦，即係冇人滲透落去啦。喂，咁你咪即係送佢哋一齊，即係俾差佬打。佢過去新城廣場嗰時候，我諗咗一日，我都覺得有啲道理噃，有啲嚇。咁我諗下，喂。咁我咪俾你嚇到，咁咪即刻停曬所有遊行，咪仲勁過差佬。我哋如果自己咁樣自我設限嘅話，跟住以後你記唔記得我哋上個禮拜亦都講，喂，你最好唔批不反對通知書啊， 照去 咯，係咪？我哋又突破呢你嘅制度，你成個制度崩潰噶嘛。 嗱，好多人唔明白，我今日好多人打電話俾我，問我琴日點解叫人一定要去元朗遊行，咁樣好危險，等送啲年輕人去死。但我叫人去元朗參加元朗遊行，係唔好帶任何嘅裝備， 嗱，唔好帶 頭盔。眼罩、口罩，千祈唔好戴棍啊、刀啊呢啲咁嘅嘢，乜都唔好戴，因為你未入到去已經俾差佬夾走噶啦。如果你戴呢啲咁嘅嘢， 但係女士可唔可以戴下啲防狼嘅？ 戴遮咯， 防狼 同埋嗰啲蜂鳴器，即係大聲呼叫嗰啲。 哦，係。V V V V 聲。嗰啲用嗰啲。 係啦，呢啲係有用嘅，防狼噴霧、蜂鳴器等等呢啲有用。但係咧，盡量任何過去喺市區遊行所用嘅裝備唔好帶。 同埋你要齊上齊落喎， 齊上齊落， 喂大佬 埋一齊， 你冇幾百友繼續留翻喺度 埋一齊，單落單嘅朋友，希望有一啲組織可以用一啲 TG group 嘅方式分區約埋佢哋一齊搭車入去，然後約埋一齊點齊人出翻嚟。我就係話一定要 show 話俾呢啲元朗嘅黑幫聽 ，no fears， 我哋係唔會， 我唔會俾你震攝， 俾你呢個震攝效果。 你兇我，我兇翻你轉頭。 我和平方式，我唔係兇你，只不過你兇我唔到啊，而家係。我冇嘢嚟兇你，第二唔好入村。 而家佢申請嘅路線遊行咧，係唔入村嘅。 唔係啊，我驚啲人自己入去。 喂，咁你好大鑊 嘅。係啊， 你入到去之後，就俾人揼到，真係出唔翻翻嚟 嘅。你唔好咩衝衝子入到村就另外一個世界嚟嘅，唔係防暴隊嗰個世界嚟嘅。 係 嗰個世界係比防暴隊嘅暴力邪惡嘅程度係更加犀利嘅，唔係淨係橡膠子彈嘅大佬。所以我就話佢係肉體傷害嚟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唔係話我哋。No fears， 所以乜都唔準備。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因為咁樣而去所有遊行，乜嘢目標都未達到，然後政府繼續用呢啲咁樣嘅戰招去拖冧咗你嘅運動，你諗下我哋香港人將來係會面對一個乜嘢嘅管治手段？ 嗱，我 唔係我哋啊，我哋下一代要受嘅嘢。 我同意你呢個講法咧，就係我從來咧都係分析佢個部署咧。我調翻轉頭嚟諗，佢個部署就係要嚇我哋啊嘛。 震攝， 即刻。stop 曬所有遊行啊！唔好再發不反對通知書，跟住就話你哋係咪再講火？你可唔可以對住鏡頭講一次？我就咁諗，你唔想我咁做咧，今次我哋就要咁做。當然我哋要 prepare 我。 同埋第二，我建議，唔好用咩光復元朗，水貨重災區唔係元朗，我哋係反黑， 係反黑， 唔係反鄉親，唔係反唔使保家衛族你哋，我哋唔係反你哋， 係 最好你哋嚟參與。侯志強，我邀請埋。新界東、新界北嗰啲鄉親嚟參與，證明 劉業強 寫信俾佢哋。喂，侯強，你諗下幾醒啊？侯強當日係同阿梁金成傾好曬個遊行路線， 係俾何君瑤鬧啊！你認識佢？ 何君瑤就喺個 Facebook 度鬧阿侯強，話佢鬧底。 係， 我就動員六村嘅人嚟一個打一個，殺個片甲不留。何君瑤就自己咁講啦。侯強嘅聰明，我話俾你聽，自己派水，佢點解自己要站台呢？佢就話俾啲兄弟聽， 問我嘅， 唔好搞嘢， 唔好搞事。 我 endorse 嘅，我 endorse 嘅呢個遊行。所以嗰次咧，好多人話見到阿梁金成同阿侯志強傾咧，我相信係事實嚟嘅，唔係話喺酒樓撞到咁。 同埋啊，嗰日阿侯強啊，蘋果嘅記者現場係咁問佢咧，你對逃犯條例咩立場啊？咁樣啊，誒，唔好講呢啲嘢，飲水先，飲水先。咁啊嘛，跟住最後啲人係咁逼佢嘅時候，誒，而家我咪遊咯，我派完水咁樣。即係佢從來喺逃犯條例裏面咧，係冇正式表過態咁後勤。 冇，但係我覺得佢亦都係知道 啲友會搞事， 係有人借黑幫喺上水搞事， 所以佢鎮住個地盤。 所以佢鎮住個地頭，先一手同示威者傾好個路線，而另一手就係我自己企喺度。所以點解何君瑤要嚼佢？因為何君瑤代表嘅就係西環路線，侯強所代表嘅就係鄉議局路線，就係兩條路線。你問我，如果我哋爭取嘅對象就係鄉議局劉業強，呢班人，因為佢哋個個都係鄉親，身光頸靚，係唔需要再用黑幫去做嘢嘅人， 個個搞緊發展，搞緊地產，係嘛？呢、這個亦都係我哋睇得到黑勢力、警勢力後面，如果警黑後面冇證啊，冇一個人將佢哋走埋一齊， 嗯， 係唔會合作無間嘅，一定係有一個 above 佢哋嘅一個大哥喺度。 喂，你 呢、這個大哥將佢哋糅合成一條麻繩咁樣。 你啱提醒我一樣嘅事啦。喂，如果我係鄉绅，亦都同啲黑社會係好 friend。我有乜理由喺我地盤嗰度同你打㗎？理論上，如果係真係真正係鄉親嘅利益，喂，你梗係去你屋企打啦，大佬，你咪嚟我屋企打啊，大哥。 梗係唔會啦，所以我話，如果金金可以幫手叫埋阿侯強嚟，叫埋姓廖、姓文嗰啲嚟，有乜所謂啊？叫埋姓鄧嗰啲嚟， 係叫佢帶頭添。 我哋反黑， 叫佢拉頭 band 啊！ 我哋反黑啊！我哋而家嚟，我哋唔係要光復邊度，唔需要光復，我哋而家係反對黑幫。咁樣去威嚇香港市民，嗰啲係元朗嘅居民嚟嘅。當日對唔住，係唔係示威者嚟嘅嗰啲？ 嗰日我哋唔係光復元朗啊，大佬，我哋 當日係冇人入去示威， 大部分係住喺你嗰度嗰啲人嚟㗎。 被襲嗰啲人大部分，你見到嗰啲訪問，喂，大佬，天水圍，然後去食完飯喺元朗搭車翻去，就俾人打一鑊。喂，嗰啲人好興，我話俾你聽。 喂，你睇下嗰個一個太太，佢話。我係冇家教，我使乜你黑社會嚟教啊？喂，嗰段嘢都好感人啊，大佬。喂，佢話我個仔已經特登著件麥當勞嘅衫，因為我諗佢都唔 佢放工，佢話 係啊， 著件麥當勞嘅衫放工，一樣俾人揼。我哋要爭取最大嘅支持，如果唔係鬼入到去好危險。 嗯， 最大嘅支持就係元朗嘅居民。你問我，如果當日喺沙田都係一樣，你諗下沙田啲居民點樣鬧走啲防暴隊？如果當7月27號嘛，而家。本來28而家改27。 27星期六。 星期六。如果元朗嘅居民支持，元朗嘅鄉親支持，喂，反黑呢樣嘢對元朗成個社區成個社會元朗 呢個公眾利益嚟 公眾利益道德高地。 係囉。 係咪嗱我希望。 話俾人聽我哋元朗冇黑社會嘅或者係反黑社會。 我唔係黑社會陣營嘅。 我同呢個請惡情奸嘅我哋係咪 係咪隨時高佬和都自己加入埋添可能。 係咪佢冇份嘅呢次冇嘅， 見唔到佢。 O、okay. K， 見唔到佢。嗱，可能啲門生有佢自己嘅帳目。如果能夠清清楚楚，我哋最重要咩？我哋唔好俾人覺得我哋入去覆桌，入去挑機，千祈唔好俾人咁嘅感覺。如果唔係啲人驚，我覺得真係唔敢入去。 唔係，我都諗緊咁去唔去啊？同埋去嘅時候咧，你都要喺身邊咁樣揾10個8個咧齊去齊翻嘅人嘅要。 你問我就唔係光復元朗，叫做香港人反黑大遊行。 嗯， 不過就係入去元朗當日事發嘅地點，係嘛？就係、是、呢個西鐵， 要經過西鐵， 要經過西鐵，就係、是、呢個事發嘅地點。我想問一下你警察當日，我睇下你點部署。我諗啊，佢封曬所有村嘅出入口。 我估佢會出反對通知書。 我反黑啫嘛，我入嚟，我又唔係咩光復元朗。 我覺得佢會出反對通知書。佢而家去到呢個咁嘅階段嘅時候，咁嗱，咁今次就唔同啦。嗱，我哋就要諗啦。嗱，佢連反對通知書出咗，你又冇雷公咁遠，咁我哋去唔去？嗱，我最驚就係呢樣嘢啫。 嗱，反黑大遊行可以喺元朗舉行，亦都可以唔喺元朗舉行。 嗯， 如果出咗反對通知書，大家好多人係擔心入到去被視為呢個非法集結，又俾警黑兩邊一齊夾，咁啊慘啦咁。 嗯， 咁嘅話，我覺得個應變係咩呢？就係唔喺元朗舉行， 翻返去港島， 港島九龍乜都得，周圍都得，巡遊都得。你問我，全港反黑大遊行， 嗯， 有乜問題？你問我， 其實冇乜所謂 嘅，係咪先？ 你去邊度遊行？ 去邊度遊行都冇所謂，我相信大把市民會加入。 主場穩陣啲講到， 呢、這個就係警政黑令到人哋知道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係淪落成為東莞、惠州、汕頭咁嘅城市。 誒，我頭先漏咗講 Financial Times 嘅時候 ，Financial Times 其中一個 source 咁講咧，佢就話原來咧內地啊嗰啲公安咧管治嗰啲維穩嘅做法咧， 同樣個手法嚟， 都係揾嗰啲爛鬼咧嚟去震攝啲民眾。 你唔使睇 Financial Times， 我唔識啊嘛。 你有機會睇下法輪功 係。 但是幾元你就知道了， 全部 他們是全部被這些制度迫害到不得了的， 被黑鬼 用流民、 嗯、 用自己大陸的流民，基層政權裏面不出武警就出流民去打他們， 即是民兵， 即是民兵。如果在俄羅斯或者伊朗這些地方就是民兵組織、 嗯、 或者是委內瑞拉、 嗯、 民兵組織， 係咪？伊朗試過咩？捉啲大學生去輪奸。韓國光州之後就係白骨團。 嗯， 白骨團就是韓國鎮暴警察以外體制以外的暴力團。 菲律賓 是啊，菲律賓一樣， 因為它很簡單而已，即是說杜特爾特現在都是的，突然找一些民兵來說你販毒，跟住殺鬼 了你， 是不是？跟住呢啲差佬又不查的，上到法庭就判無罪，就算上到法庭都是不是？那你不怕啊？因為 你差佬你都可以說，喂大佬起碼都有個 number，不雖然現在都沒有， 如果我們 都有個投訴對象去即指控的政權，但是無情白事一個流民，大佬你又不做事的時候，我不怕啊，我怕個差佬啊，大佬 阿土，如果我們將這個道理講得清清楚楚，我不相信大部分有良知的香港人，無論黃絲藍絲，是會站在這個何君堯，站在中聯辦，站在警察和黑社會這一邊，我覺得是不會的。這個是 against 我們香港人的基本的價值。我昨天在威爾斯醫院有一個在 canteen 有一個白走過來，白曬頭，我想80歲在 canteen 見到我，即是見到他都是眼中有雷光，他說西涼撐住，即是我很感動的。其實個原因是這一代的人是捉到他們 的一些道德的底線，他不是一些好像我們有在香港出世讀書長大那類人，很多是內地走下來，然後他們會發覺為什麼我們香港會變成這樣。 喂，不要說什麼啦，我們 變成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們五十幾年人生 活在 香 港，有沒有見過？你想一下自己， 我們哪有試過進去停車場的時候見到幾個黑衫會害怕的？ 你問我，我昨天在節目叫人不要上來找我，為什麼？就是我做了一節目，一睄睄到外面有個影，大哥我心離一離我心離一離就說不到下去的，大哥就要問其他人，喂點下咁樣，就要借頭借路飲啖水扮咳。 你唔好話啦，你呢個月都係啦，我一 break 嘅時候，一出去食煙咧，你就係咁喺度鎖門嘅呢條友，等我一條友喺翻出邊，大佬。 我驚你啊，大佬，你一條友喺樓梯嗰度自己喺度嘅話，駁咗你我都唔知啊，真係。休息一陣先，記住休息之前話俾大家聽，download 我哋城寨嘅 apps， 咁咧就可以咧係加入去成為我哋嘅會員，同埋咧係參加我哋嘅活動。咁一陣間我哋有段短片話俾大家聽，有個 QR 曲。大家嘟咗 QR code 咧就可以加入成為我哋嘅城寨人嘅會員，多謝大家支持。大家好，我係劉世良。香港而家去到關鍵嘅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好嚴峻嘅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係去到關鍵嘅時刻啦。我哋喺手機上面咧係有一個 apps 俾大家下載嘅。咁如果大家下載咗之後咧，就可以加入通過呢個 apps 成為城寨人嘅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裏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裏面購物，這樣的話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